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有一年七月份，阿兰他们公司组织去旅游，当时去了一个比较出名的古镇。那个镇上面有好大一片区域是被划成了旅游区的。阿兰他们成棚人就在旅游区里面租了一间民宿。那间民宿都挺大的，入面的房间就很多的。但是由于阿兰在刚刚分房的时候去了个洗手间，回来之后就剩下靠近路边的那间房未被人认领，其他房间已经没晒了。阿兰好不想住那间的，因为靠近路边晚黑肯定很吵的了，他怕自己睡不着。但是没计啦，鬼叫自己头先去洗手间呢。搞定晒嘢，吃完饭之后，成班同事就拉着阿兰话一起出去逛下夜市啦。但是当时阿兰跟住他们玩了成日已经很累的了，他就想回去房间休息下先啦。回上房之后，他先至好认真地将成间房执了一次。因为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古风的小镇入面的一间民宿，所以房间入面的配置都是比较中式的。阿兰执好晒之后就躝了上床准备睡一下，他突然之间听到张床褥好像有声啊，有点像有人在床下底摇紧他这样的声。那把声越靠越近，十足十就是在他耳仔边传过来一样。由于那间房的地理位置比较靠近街边，他就觉得肯定是外面那些沙沙声的风声，或者是有些什么小动物在那里叫啊。肯定不是什么床褥啊，他幻听啫。于是他走过去窗边，将个窗门掩到密密实实，再走过去检查了一下房门。其实这间房的隔音还是可以的，关了窗关了房门之后呢，外面的嘈杂声就少了很多了。于是他又瞓低了，这个时候床褥又开始沙沙声响了。伴随着这把声还有一些床板被人敲紧的声，搞到阿兰反来覆去硬是睡不着。他以为是床下底有老鼠啊，他即刻趌了起身，打开手机电筒照了下床下底，发现下面什么都没有。然后他又拿了另外一部手机出来，两部手机都打开了录音功能，一部放在张床上面，另一部放在床下底的边边那里。然后他又摊了上床，好像头先那样想睡觉。这个时候头先那些声又出现了，他忍住没扎起身，由他响了几分钟之后，他再慢慢趌起身，揸返住两部手机，保存了头先的录音之后，他一部一部手机点开了播放键，想着听一下头先录到的那些究竟是什么声。怎知道两部手机都录不到东西啊，按开播放键什么声都没有。阿兰就觉得好邪啦，他双手合十对着间房的四周围拜了一下，天灵灵地灵灵，有鬼莫怪，有鬼莫怪，我只是想睡个觉的，有鬼莫怪。然后阿兰实在顶不顺了，真的太眼瞓了，他又躝了上床。这一次头先那些声彻底消失了。阿兰隐隐约约见到一个披头散发穿着汉服的女人，那个女人刚刚想住跟阿兰讲嘢，然后阿兰就睡着了。睡醒之后，阿兰在窗边发现了一套汉服， 同佢差啲瞓着嘅时候，隐隐约约见到嘅嗰个女人身上边着嘅嗰套一模一样噶。阿兰吓到四周围喺度检查系咪有人入过嚟。佢睇咗下个窗同埋道门，全部都系反锁住噶，都系佢瞓觉之前嗰个样，根本就冇任何人可以入到嚟。吓到阿兰即刻冲咗落楼，将件衫攞俾老板娘睇。老板娘睇咗一下，只系讲咗一句：佢又翻嚟啦，不如我帮你换间房啦。咁啱有人退咗房啊！阿兰想继续问落去，究竟系咩回事？但系老板娘一直喺度捂住，话要帮阿兰换房，咩都唔讲佢听。后尾阿兰换咗间房之后，就当冇事发生啦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